攻读《格林多前书》第五章。我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且是这样的淫乱，连在外交人中也没有过，以致有人竟同自己父亲的妻子并居。你们竟还傲慢自大，你们岂不更该悲哀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除去吗？至于我，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，但心神却与你们同在。我好像亲自在你们中间一样，因我们的主耶稣的名，已判决了行这样事的人。当你们聚会时，我的心神也与你们同在，以我们的主耶稣的大能，将这样的人交与撒旦，摧毁他的肉体，为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上可以得救。你们自夸实在不当，你们岂不知道少许的酵母能使整个面团发酵吗？你们应把旧酵母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活的面团，正如你们原是无酵饼一样。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祭杀做了牺牲，所以我们过节不可用旧酵母，也不可用奸诈和邪恶的酵母，而只可用纯洁和真诚的无酵饼。我先前在信上给你们写过，不可与淫荡的人交结，这话并不是泛指这世上所有淫荡的人，或贪婪的人，或勒索人的人，或拜偶像的人。若是这样，你们就非处理这世界不可。其实我写给你们的是说，若有称为弟兄的是淫荡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人的，或酗酒的，或勒索人的，你们就不同他交结，并且同这样的人连一起吃饭也不可。审断教外的人关我何事？教内的人岂不该由你们审断吗？教外的人自有天主审断他们。你们务要把那坏人从你们中间铲除。